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郑翠萍让别人看着牲口，他去打店。伙计领着看了房间，挺好，是宽房大屋，整个一个小院儿。包下之后，牵着牲口进了院，告诉伙计，我们是做买卖的啊，在这住个3日5日的，还要赶路。这个牲口你们要加意给喂养，临走我们多给钱。 哎呀，没说的没说的。 就这样他们住下来。那么住下来不是游山玩水呀，是要摸情况。大家休息了一天，到第二天让田小凤和田的丫头看家。张凯、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张小春等人是分头行动，到街上了解情况。等到晚上掌灯的时候，大伙儿都回来了。丁喜春把小眼睛一眨吧，各位弟兄，我摸了一个重要的情况。哦，说说什么重要情况？嘿，今天你猜我溜达到哪儿去了？就在噶尔图东北方向，对吧？那地方闹了半天也有窑子，可你他妈小子不去好地方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我不是为玩啊，那种杂乱的地方了解什么事情，那消息是最灵通。在那个窑子里头有一家叫燕春楼，这名不错吧？哎，蛮漂亮。这燕春楼啊，能有20几个姑娘，蒙族的也有，汉族的也有。到里头我一打听，你们猜怎么的？咱们要找的那个陶克明是燕春楼的常客，经常上那儿吃喝嫖赌什么都干。同时我还摸清那燕春楼的后院是大烟馆，前边是妓院，还带一个很大的赌场。一般南来北往的人有了钱都到那儿去消遣呢、啊，那是噶尔图头一个最热闹的地方。我说不妨咱也上那儿去混去，万一遇上陶克明，咱们再想办法收拾他。郑翠萍一听太好了，他不放心呢，第二天亲自又去了一趟，把底摸清了，非常高兴。哥几个碰了碰头，就制定了行动计划。田小凤现在还没有用场，他就负责看家就行。没过两天，郑翠萍带着丁喜春、张小春换了衣服了，礼帽、长袍、马褂，手上戴着金乎乎的戒指，怀里的金壳怀表，和满身是，拎着皮包，迈着4方步赶奔燕春楼。 你想这是个什么地方？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儿。你不管是干什么的，有钱就行。掌柜的老鸨子，这些伙计们一瞅，哟，财神来了。看着没，这三位身上是有的是贺，要把他们哄乐了，带多少钱能给他下多少钱呢，就得发个大财。赶紧笑脸相迎，哟，三位先生，三位先生，您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就这样把三位让进客室。你还别说，这客室蛮漂亮，你别瞅那街上陈天粪地的，这屋铺着地板刷着红油，上头还铺了一层红毯子，四壁刷白，屋里的摆设也比较讲究。三位这一坐下，老鸨子过来了，请问三位先生是从哪儿来呀？郑翠萍没理他，先点上一颗烟，我们是从吉林来呀。哎呦，道可不近呐。那么请问哪行发财呀？嗨，哪行，我们倒腾点名贵药材，顺便在这买点牛羊。哦哦，是啊。既然这样，大爷是不是想花钱取个乐子？ 正是这样，我听说你这儿什么都有，还带大烟馆，还带赌场的 啊，全套都有。您甭出门，吃吃喝喝，用什么有什么，全包给我们燕春楼了。 那太好了。我有好姑娘吗？给我叫三位来，我先看看。哎，说要仨呀，来六个。这些姑娘都是他们拐骗来的，用威胁手段逼得走了这行，出卖肉体，出卖灵魂，是在旧社会最痛苦的一种女人。你别看表面上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有说有笑，内心是非常空虚和痛苦的。那么张翠萍他们呢，像不像得做比成样啊，叫人看出假来不就麻烦了吗？跟这些姑娘也打情骂俏，搂搂抱抱，然后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在这吃喝。这一天呢，就这么消磨过去了。到了晚上，老鸨子问三个人玩不玩，后边赌场已经开了，三个人说好吧，玩玩。到那块又玩了两个多小时的牌九，郑翠萍有意的输了100块大洋，就是那龙洋啊。哎呦，这块的人你看，我真有钱呐、啊！你看输了100块钱，脸连红都不红。这位这猪下的可不小，明儿个可不能放他走了。老鸨子掌柜的都送着，大爷呀、啊，你明天还来，欢迎您光临，我们这还等着您。郑翠萍把其他的钱付了，回奔店房。哼，到店房哥几个全乐了。哎，虽然今天没有遇上陶克明，总算没白去。哎，把那这个情况摸了个八九不离十。第二天又去，第三天又去，咱这么说吧，每天都得败个100-200块。好在临行之时带的钱多呀，那要把陶克明给抓住，那这点钱算个什么呢？张作霖早就交给他们底了。 赶到了第五天头上，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张小春正跟这几个女孩子挑逗着玩呢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，张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小丽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闪开闪开，都闪开，他妈都都他妈躲开，夸夸夸夸，耶！什么人这么大派头？丁喜春把房门的帘儿撩开一块儿，往外看着，正好瞅着门口，就见那燕春楼那长班的、掌柜的伙计，恨不能都跪在地上啊，90度大哈腰在这迎接贵客。往外边一看，先进来8名护兵，都是双盒子炮。后边还跟着一帮穿便衣的保镖，能有10来个吗？满身的武装，正中央走了一个蛤蟆。那个说怎么还蛤蟆呢？就是这人长得像癞蛤蟆，还小个不大，有个宽劲儿，挺大肚子，甜甜的。相短脖粗，光个脑袋，穿绸果缎，腰里扎着带子，罗圈腿儿，一走一晃悠，手里头拎着把鞭子，看年纪20挂零，还镶着2鬼把门的金牙。丁喜春一拉郑翠萍，郑哥，据说这小子就是陶科明。嚯、哦！哥仨全挤到这往外瞅着，瞅着派头可像。就见老鸨子接着人上了楼了。乱劲儿过去之后，老鸨子正好从他们这门前过。郑翠萍一摆手把他叫进来，掌柜的，刚才好像来了贵客了，借问一声，上楼的那位那是谁呀？就是挺富态挺大个肚子那位。哎呦，我大爷您不认得，来的那位可了不起呀，那是我们噶尔图一带著名的少帅呀、啊，他名字叫陶科明，他爹就是反昭肯总司令陶科陶虎啊。哦哦，我在吉林呢，好像听说过，怎么他是少帅呢？嗨，尊敬他，大伙这么说呗。他爹领兵是总司令，大伙都管叫大帅，他是他儿子，就这么的习惯了，就管他叫少帅。哦，还有这么个讲究。不，他也常来吗？嗯，隔三差五的就到我们这儿来玩来，一玩就是好几天。哎，掌柜的，今天这少帅走不走现在还不清楚，那么你有事儿啊？当然了，你知道我是商人，商人讲究做买卖赚钱，要想平平安安把钱赚到手，那就得有人呢给帮忙。我们打算高攀一步，跟少帅也认识认识。哎，掌柜的，这么办，今天不管他花多少钱，我请客，上我这儿来算账来啊！哟，您可真大方啊！那么好几天了，我也没敢动问一声，您贵姓？免贵姓郑，我付钱了。 好嘞。 老鸨子乐呵呵走了。等到快掌灯的时候，这一结账，郑翠婷给了钱了。陶克明这小子就一愣，我谁这么大方替我汇账？老鸨子赶紧解释，少帅呀，您人缘真好，楼下来了几个买卖人，久闻您的大名，想要高攀一步，就这么的，人家请了您的客呢。 哈，嘿呀，好，好啊！ 要这么说，他还真是跑腿的人。把他们叫上来，我见见。这正是郑翠萍他们要达到的目的。一会儿仨人进了屋了。老鸨子一给介绍，这三位十了九十度的鞠躬礼。少帅您好，少总司令您好，我们给您问安了。 免礼免礼 免礼呀。三位是哪儿的？我们是吉林的人，到这想干点什么？哎呀，打算买几匹好马，另外呢买一大批牛羊运回吉林，我们好赚几个。现在买卖做到什么程度了？ 刚来， 人生地不熟的，还不知道从哪儿插手，正好遇上少帅您了。少帅您得给帮帮忙。 没问题。 用多少说话？他一回头把一个手下人叫过来了。我说老九，你听说没？刚才我们说话听明白没？ 全听明白了，这事儿他妈就交给你了。 你帮着郑老客他们跑的这个事儿，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你。 是少帅，您放心，包到我身上了。 我三位初次见面就请我的客，我这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。叫我得怎么报答你们呢？ 少帅，您何必这么客气呢？我们是当小人的，理应当孝敬少帅，这没有说的。 再者一说，我们做大买卖的花这点钱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少帅喜欢，再多花钱我们也是乐意的。 真他妈会说话。 哎，怎么唠着一会儿掌上灯了？郑翠萍投其所好，玩玩吧。把酒席设下，排酒摆这儿了。结果这哥仨早就商议好了，今天咱是去那书屋的，主要是叫他高兴。就这一晚上，郑翠萍他们就输了500，全叫陶克明给赢了。 哎，这家伙高兴，哎呀， 这不就输了吗？第二天照样在燕春楼见面，郑翠萍还请客，吃完了饭还赌，哎，接茬又输，又输了600多。一来二去，5天过去了，双方混的是非常熟啊。这陶克明一看，我赢了人家那么多钱，每次我一分钱都不花，全是人家请客，我这玩意儿不显得亲热点儿也不像话呀。问他们住在哪儿，郑翠萍说我们呢住到高升客栈。 好，那我哪天我得去看看去。 郑翠萍假装不愿意，但是陶克明非去不可。转过来到第二天，陶克明命手下人准备的礼物来到高升客栈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郑翠萍就说，今儿个您甭走，在我这吃完饭再说。越唠越高兴，陶克明发现那屋还有人。我郑先生，那屋似乎也有人 啊。女 眷。 哦，你还带着女眷来的？ 哎，带着我妹妹来的。我妹妹打算到这边溜达溜达，小女孩子顽皮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把她带来了。 哦，那就请出来咱见见呗。 那也行，妹子，妹子出来吧，这没有外人，不必羞羞答答的。其实这事先都有安排，田小凤答应一声在里边出来了。陶和明一看就傻了，哎呦， 从哪儿来这么个大美人啊， 个不高，小巧玲珑。咱没说吗，这小子是个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啊，在他身上糟蹋那妇女数不胜数。那田小凤的确长得漂亮，在经过精心的修饰，哎，就显得更动人了。郑翠萍在旁边斜眼角一看，心说，妈的，你喜欢就好，你小子他妈离这倒霉就不太远了。贾谊高兴，妹妹来来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威震内蒙噶尔图少帅一份呐、啊。你赶紧过来见见礼吧。少帅，这就是我妹子，哎，叫小凤子。就这样，田小凤过来了，飘飘万福行过礼之后，冲着他嫣然一笑。陶克明顿时站起来了，免礼免礼。小妹，芳龄几何？我今年可不小了，20有3。 正好岁数，正好岁数。 我郑先生，令妹还没找人家吗？郑翠萍假装一皱眉，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妹妹苦命啊，原来找个人家，她是哈尔滨的，是染房的那么个掌柜的，哪知道还没等结婚呢，哈哈，我妹夫死了，我妹妹还立志不嫁，就守着空房一直到现在。要不怎么这次我领她出来开开心呢？ 哦，哎呀，命够苦的，够苦的。这样吧，妹妹，到了内蒙好好玩玩，噶尔图没什么好玩的，过些日子我领你赶奔王爷庙溜达溜达，龙王庙，你再觉着没什么意思，我可以介绍你到哈尔滨去玩玩，哎，咱们多亲多近，好好开开心。说这话就动手动脚的，田小凤暗中一咬牙，心说，兔崽子，你可要倒霉，等着姑奶奶我收拾你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新鲜空气，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，要学习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，不做事